喂，大家好，又到每个逢礼拜二的仙人述异啦。我先先未介绍两个人，我交代咗啲嘢先。由今集开始呢，因为巴拉台呢就想我哋每个节目呢就分开四节嘅，所以我哋由呢一集开始以后呢，我哋都係审分咗一节分开四节。而车人呢，即係卡文啦，佢就同我讲佢有私人理由，咁佢就辞任咗个主持啦。咁那個理由我梗係唔會講啦，係咪先？人哋私人嘅嘢嚟噶嘛。咁我就今晚咧就揾咗我另外一個拍檔夜琪就嚟嗱，佢之後咧就舉下手先，係啊，就由夜琪代替咗卡文個位噶啦。今晚咧嗱呢個好緊張，你見到佢好緊張嘅咧，就係我哋嘅嘉賓阿強。 係大家好， 係啦。咁咧喂，嗰有啊，咁我哋而家可以开始噶啦。夜琪，你打声招呼咧，同啲观众。 Hello， 大家好，我系夜琪啊。 啊，应该有啲人识，都有人识你啊。应该 有人见过我嘅。 系啦， 系啦。 咁我哋啊，今晚嚟到，嗱唔使咁紧张嘅。 大家多多指教。 咁咧，阿强，你有冇咩噶？有冇宗教信仰？ 我本身有嘅， 系 啊，我信佛教嘅， 系。 咁啊。即系我对于灵异嗰啲嘢咧，我就唔系话真系咁惧怕咁惊嘅。因为我都有好多呢啲咁嘅经验，由细个到大个都有啲咁嘅经验。 即系你唔系好中意做衰嘢啦。 我坏事我好少做嘅，系咯。 呢句都系啱嘅。通常做坏事嘅人就唔讲自己做坏事。 唔系呢个真嘅，因为我真系杀生，我就一定系冇嘅，我戒杀生。 其实我 feel 到你系应该系信佛嗰啲，佢真系好斯文嗰啲啦。 同埋佢感觉到嗰个祥和嗰个气息咧，即系佢系好平静、好冷静嗰啲，好沉住着嗰种感觉噶。 系啊，即系我个怕怕地，我即系个我系一个隐藏得好好嘅坏人嚟噶嘛。咁啊，咁你你接触灵异事件咧系几时开始噶？ 我接触灵异事件嘅，应该系我小学到中学嗰个阶段咧，我系接触过啲比较。用常理解释唔到嘅事咯，咁啊嗰啲灵异嘢，可以话一般人讲嗰啲叫鬼责啦， 咁啊瞓觉俾鬼责， 系啦冇错，瞓觉嘅时候俾鬼责，但系佢咧就好真实嘅，即系唔系话真系纯粹责住你唔喐得咁啊，仲有其他啲影像啊，同埋啲感觉啊，你会 feel 到系你去咗另外一个空间咁。 有埋影像就好得人惊， 系咯，通常系睇唔到嘢就咁 hold 到天光咁样噶嘛。 唔系嘅，我嗰个咧系唔系 hold 到天光嘅，其实个时间唔系好长嘅啫，可能系十零廿分钟到咁就完噶啦。 咁算快啦，真系。 系啊，不过好真实嘅啫，不过就徘徊咗一段时间咯。 系 系啊，不过都有个源头嘅，点解会无端端我自己追溯翻咧？点解会有啲咁嘅奇异嘅经历咧？ 系。 因为细个唔识嘢，同啲同学啲 friend 咧，即系玩啲 符 系啊， 即人哋连喺度嗰啲， 冇错啦。平时接起嚟嗰啲平安符咧，系个三角形嘅，我哋将佢打开佢， 系， 仲要咧跟住嚟模仿照画，咁跟住啲灵异嘢咧就开始发生， 系咁啊，入正题啊，系点样噶？ 嗰啲灵异嘢咧系点样嘅咧？当你瞓咗觉嘅时候，其实个人系清醒嘅，即系未进入睡眠状态嘅。突然间咧，啲手脚喐唔到啦。呼吸咧开始咧好急促，有嘢砸住你。跟住耳边咧系会听到一啲好奇特嘅声音，好似教咗 echo 嘅有回音，好多好多人喺个球场入边一种咁嘅系啦，喺度嗌 耳 系啦。你听唔到佢讲咩嘅，但系好嘈杂、好嘈杂嘅声音， 即好似花墟咁嘅样， 类似啦， 一句咁样，但系你又听唔到佢讲嘢嘅， 就好似球赛入边嗰啲观众嗰啲欢呼声啊， 系， 不过系一个好空旷嘅地方传过嚟咁样， 哇，直情直入个脑海嘅喎， 系啊，到目前为止，而家我都即系历历在目，即系呢种感觉咧，唔系话发梦嗰种，是很真实。 通常啲友仔，唔系啲友仔，啲人系搞错咗。 通常俾鬼砸你嘅人醒咗先砸你嘅，佢唔会敲你，佢唔会瞓着砸你嘅，系你个人醒咗先砸你嘅。 佢即使你唔系，你即使瞓着，佢都系搞醒，即系佢仲有方法整醒你，然之后佢就得住，你就唔喐得，然之后 hold 一段长时间咯。所以我觉得哇，廿分钟真系好短啊。 系啊， 系有意识状态咯，即系我即系如果你瞓着一觉，基本上嗰个只系梦境啦。 系系，跟住点啊？跟住听到啲声之后又唔喐得。 跟住系啊，唔喐得噶，咁样点样挣扎咧？咁啊，一样嘢，因为嗰阵细个咧，喺我小学时间咧，去到中学嘅初期，譬如中一二咧，我同我外婆一齐瞓觉噶。 嗯， 咁佢知道，咦？点解夜晚你擘大一只眼，你又喐唔到，你又好惊嘅样，又流晒汗嘅咧？ 嗯， 咁佢都知道，肯定系有啲古怪嘢啦。 嗯。 是怎样先令到我醒呢？佢真係拍我。 嗯。 咁我就突然间醒咗。 嗯。 就喐得返啦。 喐得返。 欸，我听过好多都係咁㗎，好多人都係咁。 但係通常唔係喎，你又好彩喎，你阿婆係醒咗。我通常我瞓喺度隔离嗰个瞓到死猪咁唔醒㗎。 晕咗。 我俾人砸佢又佢瞓㗎喎。你阿婆直情係佢 feel 到。 直情 feel 到你有啲唔妥，跟住起身望你。又见到你喐唔到， 见到我喐唔到，咁啊，咦？点解流晒汗嘅咧？咁以为咩事？咁到朝头早先讲翻呢件事俾佢听啊，有啲咁嘅嘢。 嗯， 呢啲事一直都系徘徊咗大概两年到啦。 两年啊，哇！ 系啊， 你仲攞命过我啊！ 但系嗰两年，你系每一日都系发生呢啲嘢啊？定系佢每个礼拜有个习性咁样？譬如话我隔日。或者是我一个礼拜两次咁样定点样？ 冇噶，呢个情况即根本数唔到嘅，根本唔系恒常嘅，冇特定嘅。 嗯， 有机会会发生，有时唔会。 但你又话去咗第二个空间，点样嚟？系点样去咗第二个空间？ 你会 feel 到自己咧喺张被入边咧，你系升起咗嘅。 嗯， 即系你跟住，但系又有个引力可将你吸住嘅，但系又唔系完全脱离嘅，你 feel 到自己升起咗， 即系唔系掂住张床， 系啦，唔系掂住张床噶，你感觉到有另外，咦，应该系道力升起咗自己嘅咁样，咁啊好奇特啦，点解会咁样咧？又有个吸引力吸住 嘅， 又唔系话真系飞咗出去咁样，但系我又喐唔到啊，净系喐到啲手指咯，咁啊。 但你擘唔擘到大眼？ 擘大到只眼，系啊，可以擘大望到嘢嘅。 通常唔系我细个系唔敢擘大只眼，我惊睇到啲我唔想见到嘅嘢。 我擘大，我试过见过唔想见嘅嘢嘅，见过一次，就系见到有啲手。 嗯， 系啦，好多只手咧。 嗯， 伸过嚟，想捉你咁样。 即系你俾佢砸嘅时候，擘大只眼就见到好多只手伸过嚟。 系啦，冇错。 但你身处嗰个环境，即系我讲紧你新手见到好多新手嘅，唔知边度嚟嘅手啦。 嗯， 你身处嗰个环境依然喺你间房嘅， 系啦， 就同你现实生活接轨嘅， 接轨嘅。 哇， 冇喺 边度嚟嘅只手？ 就系感觉到咧，就系一切嘅嘢都系好真实嘅。 嗯， 但系咧就见唔到样嘅，即系见到系啦，好实体嘅， 就系一扎手咁身， 一扎手。 哇！ 同埋有声音啊，所以我好肯定嗰啲咧，唔系我幻觉幻想出嚟嗰啲鬼声鬼气嗰啲。 唔系你唔系一次半次啊嘛？ 系啦，就 系 唔系一次半次。 两年喎，系你系精神病啊嗰啲。 佢啊顶到而家，即系而家都冇事，真系好好。 唔系佢，你讲我系你细个嗰阵。 我细个嘅，细个嘅 系咯。 我细个去到中学，其实去到中二。阶段个尾咧已经冇咗呢件事发生啦。点解会冇咗呢件事发生？我谂翻起咧都有一个经历嘅。点解就 系 我外公走咗，系过咗身之后就冇咗呢种咁嘅咁嘅经验。 嗯， 咁当时其实都好惊。佢又唔系话如果慢慢嚟，我真系唔瞓觉啦。但佢又唔系经常。 嗯， 其实系咪次次都趁你即系啊？佢应该今晚唔会嚟啦啩？即系你个危机意识放低咗啦，佢就嚟啦。 冇错，系啦，去你唔为意嘅时候咧，佢就会突然间又出现一次鬼贼。 哇，你嗰啲好啲啊，我系经好守时啊，教我僆仔嗰个系每晚三点， 因为每晚三点钟， 因为我知噶嘛，我屋企以前有嗰啲死人嗰啲鱼尾钟咧。 听到声嗰啲， 跟住佢每到三点咧，佢又唔，我老豆唔闩咗个当当当嗰啲，就好鬼恐怖啲声咧，跟住滴答滴答 滴答，佢俾啲閘住嗰陣時咧，你係淨係聽到啲滴答滴答聲咧。 三點鐘咧，我聽即係我自己本身中意睇鬼片嗰啲噶嘛，人哋外國人咧，啲人話咧嗰啲靈體啊，即係佢哋啲 demon 啊、魔啊嗰啲最活躍嘅時間咧，係每係夜晚三點鐘。 因為三點係人最熟睡嘅時間。 係啦，呢、這個就係都可以解釋。 佢專係咁咯，因為點解我知道三點佢蕩三下嘛？你知夜難人靜咧，成間都靜嘤嘤陣啦，蕩蕩蕩咁啊！即係我記得好記得嗰個死人鐘啊，後面直特登咧，唔係啊，特登拆佢落嚟，噴水整壞佢。 冇 俾我打咩？你阿婆见到你唔喐得咧，我最惊你阿婆起身见到个人趴喺度揿住啲手脚，跟住搵个口咬住个口，等你讲唔到嘢。但你嗌唔到出声 嘅，我系见唔到出声嘅， 系咯，系有嗱，逢系鬼俾鬼就有个共通点就系、耳仔听到好多杂声，嗌唔到。就眼啊擘得大嘅喎， 眼擘得大，手指喐得嘅喎，脚趾都喐得嘅喎， 系啦，就系、是、你成个身喐唔到， 系啦，就系、是、四肢净系得手指脚趾喐到， 眼球 呢个就系你呢、這个就系你真系拆开条符之后就开始发生呢啲， 系啦，开始发生呢咁嘅怪事，即系我就系咁样认为啦，因为我冇做过其他啲，嗱我又唔会话好似其他人咁玩碟仙、笔仙嗰啲，唔会话又冇去探灵啊？点解有啲咁奇特嘅经验嘅咧？咁样 你嗰条符，即系我有多口问句啦。你嗰条符系即系可能屋企人俾你嗰啲平安符，你即系可能贪玩就拆开咗咁样。 系啊，系同学俾我嘅，即系大家攞嚟玩嘅平安符嚟啫嘛。 平安喎、 啊， 大佬 系咯， 可能拆开咗之后就唔平安啦。 系咯，我你又会咁搞？不过细路仔系乜都会做嘅， 因唔知惊噶嘛， 即系拆出嚟 嘛，开嚟。 佛差冇咁有心机，特登差条符嚟照写， 照写。 喂，嗰次就系你几多岁啊？嗰次， 大概系十二十三岁左右啦。 中一噶咯， 中一中二嗰个阶段啦。 吓、啊，嗰阵时仲玩呢啲？ 都玩噶，都玩。 系、 除咗打机之外， 即系中一嘅时候，我自己都好似成嚿饭咁啦，咩嘢都会攞嚟玩嘅。 咁啊，你比较迟熟啲，我中二中一中二已经对异性有兴趣。 都冇啊，都系贪得意乜嘢攞嚟玩。 唔得闲玩啲。 早熟。 哇，咁嗰次之后就开始到你点你外公走咗，反而你就冇咗呢啲灵异事件喎。 係囉，就係、是、真係我唔係好明解嘅，因为我外公呢即係走咗之后呢，过咗身之后呢，咁啲灵异事件就冇再发生過。 你外公系冇锡你嗰啲？ 我外公就一般啦，佢都唔係话点样特别锡嘅。我外婆比较锡我多啲。 但你外婆好似即通常啲阿婆咧识好多嗰啲解救方法噶嘛？ 佢咪咧带我去观音庙咯？ 哦，即系带你带去完翻嚟都系咁上下嘅。 都系咁上下。其实我有一个习惯嘅，因为我阿婆就好信观音嘅。佢我每日小学翻学嗰个途中咧，佢一定要经过观音庙先嘅。因为我屋企好近观音 庙。咁你有冇打过圈？ 有啊，每一次之后都去到观音庙面前要合十，要拜拜先。 唔系，其实佢系喺个香炉得一个圈好啲，等嗰啲香火最旺。但如果你信嘅话吓、啊，即系你有第二种宗教信仰，梗系嘥气啦，呢啲冇用噶啦，系咪？即系你最好入去兜个圈啊，即系黐下啲旺气咧。 我阿嫲以前教咧，佢系直情系请佢哋啲水啊，即系观音嗰啲水咧，佢唔系会奉杯水喺观音面前 供水嘛？ 系啦，咁嗰阵时候，因为我屋企咧，我以前我阿嫲住，我阿嫲又系屋企有做观音嘅，佢自己请翻嚟嘅。咁佢系个杯水咧，又系我记得好似曾几何时有一个唔知系亲戚定佢啲朋友，又系有啲咁嘅奇难杂症，咁佢就将屋企个杯水又系俾咗佢嘅。 因为正常嗰杯水咧就入门噶嘛。 系啊系啊， 嗰杯大悲水， 大悲水啊嘛， 又入换噶嘛。 系啊， 其实正式拜观音咪供花供水咯，唔使装香得。 正式佛教 佛教根本唔使装香嘅， 香都要嘅，装心意嚟嘅，水啦， 唔系 清水啦。 以前啲 鲜果啊嗰啲， 即系有啲讲啦。嗰啲以前啲点解啲佛家会啲人成日误会咗装香？其实嗰支香唔系要嚟， 系驱蚊嘅， 驱蚊嘅啫，佢唔系要嚟供俾佛嘅。 系啊，佛陀讲道，因为嗰度多蚊啊，印度 系啊，可能喺河边咧，佢多啲蚊产卵嘅，而家喺嗰度死紧啊， 有积水嘛。 系啊，嗰、那个哦，你阿婆信 观音的，所以那杯水挺有效的，如果你信的话。 我觉得那时候因为念他那些名号呢，譬如南无观世音菩萨呢，其实都有个威力的、嗯、其实真的会、你很快可能在十几二十秒三十秒内 会即刻灵验、哦、你即刻捞得回。 不是净土宗一定要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一臨死之前念三次，直去睇 西方，直去西方极乐世界。 系要往生者，即系就系死个人念先有效 咁 样。 系啊，净土宗系咁嘅，即系总之你念够三次就得噶。所以咧，日日念定，惊唔够数啊嘛。即系你之前已经念咗两次， 临断气嗰下， 即刻念咗一句，咁咪即刻够数咯。 打定个底啊！ 嗱，呢啲系我讲嘅啫，不过净土宗系咁样嘅。嗱咁。这一节就差不多了，讲个后回来再跟大家谈。